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 Echo 老师，欢迎您 Echo 老师。 嗨，大家好。 So it's me again with you to talk about IELTS andTouching stories. Echo 老师每次来呢，都会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口语题，以及和这些口语题匹配的学习素材。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哪一些口语题呢？是哪个类型的？ 在前几期当中，我们会去用到一些素材去说到人，描述有意思的人。那么在上一期当中的话，我们其实开始有过渡到物品，不管是人的描述和物的描述，其实可能都是相通的。 对， 以一个东西有意义，其实是后面带给你影响的人，或者带给你感动的人。同时一个人他可能也会去带给你一些很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他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具象的。所以在回答雅思的问题当中，我们可能会需要去把这样的思维去打通，同时你去准备的东西可能就会去在更多的层面能去用到它。那今天会去有一个很感动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回答的是一个关于物品类的雅思题目。那我们先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 Something given to you，就是你拿到的某个东西。 哎，对， 别人给你的某个东西。 别人给你的某个东西，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少少的去提到这个层面。 对， 然后那我们来今天具体的去讲一下它。 今天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 ring， a ring 啊，一个指环。 yes， 戒指。那么说到这个 something given to you 呢，会涉及到哪一些考点，哪一些是必须要说的东西。 Describe something given to you that you really need。 哎，描述一下你收到的一份东西，或者别人给你的一份东西，然后而且是你是特别需要它的。 You should say what it is。 哎，你需要说这个东西是什么。Who gave it to you? 谁给你的这个东西？ And why you need it? 为什么你会去需要它？ And how you felt about it? 你对这个东西的感情或者是感受会是什么样的？ 好，那么说完了今天的这个考题，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学习材料啊。这个学习材料呢，是有关于一个东西的，对吧？这个东西是什么？ Before we get Larry to read for us, maybe we can talk about the picture about this object first. 这张图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有一只手上面戴着一只戒指。 Yes, I really like the picture because it's simple and concise. 然后它很简单，同时又很简洁的去表达了里面重要的内容。 对，这个戒指上面刻着字儿， yes， 这个是一个关键啊。它刻了什么字儿啊？ A man's hand with a ring in, like you know, holding in his hand, and which is actually engraved with some words. We probably can't see it clearly about the words, right, guy? Probably in the interview or like, you know, this stor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没错哈，那么这个照片呢，就是一个男人的手戴着一只戒指，戒指上隐约看到有一些刻着的字儿。那么接下来呢，这段话就是来描述这张照片的，您来听听看，能否听懂这个物件是什么哈。来听听看接下来我给您读的这段话。 I still wear my r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get married. Before I met her, I had always been about non-attachment and freedom. We only had a short time together, But during that time,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ow to make her smile. I felt like I belonged. It was a finally home sort of feeling, that sort of thing. I proposed in Amsterdam. I arrived before her and spent all day looking at parks, and I found the perfect spot right before dark. So the next day, we got on a tandem bike.And I had mapped out a route all through the city, and it ended at that spot. And right before I proposed, we saw a boat moored in a nearby pond, and on the back was painted, "Another perfect day." So we engraved those words on our rings. 好的，我把这段话给大家读完了，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呢？其实这是一个求婚的故事，对吧？ Something about proposing and...Actually, it goes deeper than that. 其实主要是一个求婚的故事，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只言片语之间，我们又会去觉得比那个故事可能更多，但不知道大家听到了哪里，所以我们来一句一句的去看一下。 好。 So the story starts with the word, I still wear my ring. 我还戴着我的戒指。其实就这一句话已经足够有故事情节了。我还戴着我的戒指。So what happened, right?Like, aren't people supposed to wear their ring, like, all the time? But I still wear my ring, right? So, let's unwrap it. 那我们就在一层一层的剥开它到底是什么，是吧？哎，我还戴着我的戒指。I never thought I'd get married.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结婚、right? I never thought 是 think 的过去式。那么在这里面，这个时态其实说的是我以前，而并不是 I never think.很多同学看到这句话会去把它翻成我从来不想结婚，或者说我不想结婚，但是 I never thought 是我曾经不想，或者我曾经想我不会结婚。 Yes, I never thought I'd 其实是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get married 结婚。那 OK, 那我们再来接着继续。 Before I met her 在我遇到她之前，I'd always been about non-attachment and freedom. 哎，在我遇到他之前，我总是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Non-attachment, attachment 表示黏着，然后或者是贴着，然后但 non-attachment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独立，或者说从不依附于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从不依赖于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Non-attachment and freedom, 哎，以及自由，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去说成、哎、在我碰到他之前、哎、我所有的状态都是什么呀，我不要依附于谁，而且我需要我自己的自由。 We only had a short time together. 我们只在一起了很短的时间。这一句话对应的其实是 I still wear my ring, 然后我还戴着我的戒指。 We only had a short time together. Seems like a sad story. 其实看起来会有点像一个悲伤的故事。But during that time,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ow to make her smile. 哎，我们虽然只在一起了很短的时间，但是在那一段时间，我所有想的事儿就是让她如何的去开心，或者说让她如何去笑起来。 发自内心的想让她笑，让她开心，这就是爱情哈。 Yes, this is love. So, all I thought about.Right, okay. 我所有想的就是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right, okay. 那比如说当你刚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说、哎、我所有想到的都可能都是她在我的脑袋里面，那我们可以怎么说这句话呢？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er.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er. Or、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ow to make her smile、or how to make her happy. Yes. 大家如果追求对方的时候就可以说 All I thought about is you、All I thought about is how to make you happy and make、you smile、 我们也许学生党会说、我现在脑袋里面想的全都是下周的考试，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I really don't have time for anything.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the coming exam or is the coming exam、哎、都是考试。好，那么 all I thought about or all I think about was or is、哎、我所有想的都是什么什么。好，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 I felt like I belonged、right? 哎、我感觉或者是 I felt 我那时候感觉，我那时候觉得我就像有了归属一样。 I belonged, B-E-L-O-N-G, and with E-D ending, right? So 我感觉我就像有了归属一样。 It was a finally home sort of feeling,that sort of thing. 哎，这句话其实挺难懂的哈，因为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没错 ，a finally home sort of thing feeling. 哎 ，finally home， 其实，在文本当中，它其实加了一个引号 ，right？ 哎，那么所以它我们就知道，they're probably like you know a phrase or like you know the a combination of something. 好，那么 it was finally home， 就是终于找到家。哎，那么大家可能就是经常会去用。Finally home, 终于到家了，就终于到家了的那种感觉。It was a finally home, sort of. Sort of means kind of, 那种 feeling, 感觉。哎，那就是哎，终于到家了的那种感觉。That sort of thing, 哎，那样的事儿或者类似的感觉吧。I proposed in Amsterdam, 哎，我跟他在阿姆斯特丹求婚了。I arrived before her. 我在她之前到达了那个地方。And spent all day looking at parks. 花了整天去找公园。And I found the perfect spot right before dark. 终于我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Right? Perfect spot. Spot. 也可以表示地点。S-P-O-T. Right before dark. 在天黑之前。So the next day, we got on a tandem bike. 哎，所以第二天呢，我们跳上了 ，we got on， 或者是我们骑上了 tandem bike. Okay, so probably you will always see people like you know on the two bikes in a row. 两个自行车是在一起 ，like connected in a row, right? Sort of like you know combined two bikes, 就是。在公园会常看到那种双人骑的自行车一前一后然后哎连着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管那种车叫 tandem bike tandem 一连串的 T-A-N-D-E-M T-A-N-D-E-M tandem bike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三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And I had mapped out a route all through the city。啊，他为了这次约会呢。专门设计了一个线路图。 Yes, map out, right? Map, 我们知道是有地图的意思，但是它也可以去用动词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就是画出了什么什么。Map out, right? 哎，所以它画出了 all the route, a route, R-O-U-T-E, 然后那么就是路线的意思。Map out a route, 画出了一条路线。那么我们街上会看到公车然后我们上面会去写一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105路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时候在英文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用到 route 这个词我们就可以去说 route number one right or route 105 yes so mapped out a route all through the city 哎，在他们叫在城市里面整个走的路线然后通过城市的时候然后去画出来这条路线 And it ended at that spot 那么在他画的这张图呢终点就是他找到的那个地点 It ended at that spot And right before I proposed 就在我求婚之前 Propose 是求婚的意思 P-R-O, P-R-O, propose, P-O-S-E. Right before I proposed, we saw a boat. 我们看到了一艘船。哎，但是这个句子还没有完。Moored in a nearby pond. 哎 ,moored, M-O-O-R-E-D, 在这边加了过去式，表示的是一个修饰。什么样的船呢？是停留在一个 pond, 河塘、池塘边的船。Okay, so we saw a boat moored in a nearby pond. 我们看到一个停在池塘边的船，不是这一句哈，这个切掉。And on the back, 然后那么在船的后边 ，on the back was painted, 哎，被写着 another perfect day, 哎，又是美好的一天，这几个字。So.We engraved those words on our rings.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些字刻在我们的戒指上。 嗯， 哎，那么在这边有一个刻 engraved, E-N-G-R-A-V-E, in, E-N, gray, G-R-A-V-E-D, V-E-D,、 嗯、 engraved those words on the ring. 那么我们可以把字刻在戒指上，但同时它也可以是一个比喻，比如说什么东西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时候，你可以去说 His words are engraved in my mind.、 哦、 他的话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就像那个篆刻一样、嗯、刻进了我的大脑记忆里、啊、 Yes, engraved. 就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啊。 嗯， 用到了这个非常生动的动词。 OK、 嗯、 Yes. 好，那么到此为止呢， Echo 老师就把这段话逐句的给大家讲解完了，相信大家对这段话的大意有很好的了解了。 嗯， 那么怎么样用这段话、去匹配我们刚才的这个雅思考题呢？ 嗯，好，那么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雅思考题里面，我们问的问题是 Something given to you, right? 好，那么对于一个戒指来说，是不是那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戒指是不是也是一个、哎、婚姻给我们的东西，或者说对方伴侣去给我们的东西？ So it's probably like the most special thing that is given to you in your life. And of course, you will need that, right? If you're looking for love, marriage, or like serious relationship. 好，那么当然它也会是一个你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你也可以去说Of course, my ring is something that is given to me that I really need. Because that means a family,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a lot of warmth and support. 哎，那么对我来说意味着是一个家庭，然后哎，很多的支持，爱与关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right? Okay, so...This is probably how you connect the story with, like, you know, the thing you're talking about or the topic you're talking about and what it is. 那么我们这个就不用说了，它是什么， all right? Who give it to you, right? So in this story, it's like a, your wife, right? Probably, or like, you know, the marriage or, you know, you give it to yourself, right? So my wedding ring, probably the best present.I give to myself that I really need, right? 哎，我特别需要的，我给自己的一份礼物，或者说我的、mm-hmm. my wife, 我的老婆 or my husband, 我的老公给我的一个礼物。Right? 对、mm-hmm. 我发现这种结婚的小物件啊，定情信物啊，特别好讲故事。 嗯、mm-hmm. ， 而且现在不光是这个戒指能刻字了，很多东西都可以激光钻刻了。 嗯、mm-hmm. ， 所以你下一次在雅思。考试中如果要说一个东西的话，你就可以说到这个东西有这个激光钻刻哈、 嗯、 有这个 engrave 的动作，包括现在手机也可以，就定制一个手机、 哦、 手机贝壳是可以根据你 DIY 的想法刻出不同的字的， 没错， 所以这都可以在口语里面说。 所以其实重要的不是东西本身、 啊、 也许可以是一个 ring、right? 也许可以是一个像 Larry 说的 cell phone、right? 哎、也许也可以去说是一个比如说 a pen or a desk whatever it i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s the meaning behind and the people behind、right? 更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去说出来的其实是物件这个东西后面的意义以及后面的人是什么。Right. Okay, so let's continue with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So, who give it to you? Right? 谁给你的是上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Why you need it? 为什么你会去需要它？ 那么在文章当中，或者说在这个采访当中，男人说到的一句话说 I felt like I belonged. It was a finally home sort of feeling, that sort of thing. 哎，那么这个戒指啊，或者说这段关系，其实是背后的意义是这段关系让我会去觉得我终于有了归属，然后是那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Right, so this is the meaning behind. 这是可能就背后的意义。And how you felt about it, right? And this is also the feeling kind of thing. And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how to connect people with object, right? 我们聊了怎么如何去把人和东西在雅思的话题当中去联系起来。那么其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也教给我们如何把东西和事件，或者说人物事去联系起来，因为在后面的文章当中他很好的去讲了一个求婚的故事，以及为什么会在戒指上会去有那样的一串很有意义的字 Another perfect day, right? OK, 所以这个小故事可能给我们了一个例子，如何去回答这样的问题，然后同时哎，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可能会去用在人身上，会去用在事件身上。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那最后呢，我再把这段话读给大家听一下，大家可以好好的再听一下，汲取其中的一些养分哈，了解一些句式和核心词汇的用法。I still wear my r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get married. Before I met her, I had always been about non-attachment and freedom. We only had a short time together, but during that time, all I thought about was how to make her smile.I felt like I belonged. It was a finally home sort of feeling, that sort of thing. I proposed in Amsterdam. I arrived before her and spent all day looking at parks, and I found the perfect spot right before dark. So the next day, we got on a tandem bike, and I had mapped out a route all through the city, and it ended at that spot. And right before I proposed,We saw a boat moored in a nearby pond, and on the back was painted, Another perfect day. So we engraved those words on our rings.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 Echo 老师能够来到我们节目中给大家讲解雅思的口语。 I'm very happy to.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或者说就今天的我们的讨论的内容、图片，或者说英文有任何的想跟我讨论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Echo English Echo ACHO， 然后后面加上 English 这个单词，没有大写，也没有空格。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好，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